王在山艺术团演员曾经在各道所在地和经济强国建设的主要战区进行演出，鼓舞和推动我国人民建立功勋。王在山艺术团的首场演出25号在东平壤大剧院进行，有平壤市民观看。